就咱俩银子了。我这孝顺父母嘛，可怜他俩 这边 心嘛。 我这边落价，您那边得涨涨啊。 三两一吧。 哎呦，咱抹四两酒吧。 那就四两吧，行不行？四两。 四两五。 四两。 四两五，四两。 四两四。 四两五，四两。 四两四两。 那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四两可行啊，你可别忘了后面老太太。他这四两两件，我就可就不挣钱了。 行，知道。 行， 我刚听见了。 哎呦喂！ 行，四两，那怎么着？ 您等一会儿，您给包上，包上，得给我妈买，我妈买。 您还得有爸爸吧？ 这不废话。 我意思是，家父还健在吧？ 当然了，我爸爸身体好着呢。 就是啊，那你光给妈妈买。 我爸穿红的不好看，拿得穿。 他这有蓝的。 对呀、啊，你蓝的呀。 您到底是哪波的呀？ 我就 看热闹那波的，他是。 嗯， 你看这蓝怎么样？ 这蓝的。 嗯。 这蓝的。没那红的喜庆似的， 那老爷子穿太红吧，也显得不老好的 啊， 是不是？蓝色呢， 到款式倒一样哈， 哎， 这兜儿的鸡心领，哎， 对， 上面这编的花还挺样的哈。 这叫什么呀？这叫情侣装。 他背心我看见穿着一对情侣衫。 对， 啊啊， 哎，你想想这老两口穿着那个一红一蓝，多招人烦呐！不是，多没多没让那喜庆啊？ 哦， 是看着都眼馋啊。 嗯。 多么幸福， 一红一个蓝， 嗯， 看着多么招人烦， 多么招人，都这看着都眼馋， 对，大眼馋哦， 对， 太好了，那这样，那这样， 嗯， 那便宜的，便宜的， 不这一样， 不， 老价格， 那不行， 这怎么还不行？ 一个四两，两个七两， 要不这样，你让你大妈买，我看大妈 一个四两，两个七两，两个七两，三个十两，你看这账头多清楚， 嗯，你买60个，我得给你钱， 三个十两，四个十二两。这以此来天，你看 什么了？你 对， 八两就八两啊！ 什么八两？ 你看，你给你孝心怎么还能打折呢？ 七两五， 对不对？ 七两五，好不好？ 七两五吧，七两五吧。看 二位， 啊， 这都够8个钟头了嘞！您二位能不能快点？ 行，没问题 啊！行了， 那个什么，我 小伙子很孝顺， 不， 七两五，七两五。 那什么，就那就包着吗？拿走？ 不，这个衣裳都是样衣 啊， 都是样品。 怎么着呀？ 我这么的，我给你快递一对崭新的情侣装给他们不就得了吗？你把那地址给我留下来，我们送货上门。 钱都给我啊，反正我还没给你钱呢，倒是。 就是 来， 您得来点这定金呢，我们好发货。 来，这一钱银子是 一钱银子， 一两银子，行了吧？ 嗯，好嘞， 是。 你 慢走啊！ 小伙买完了， 买你买吧。 哎，我也不买，我就是看热闹的。 哎，爸，姐，我回来了。爸，你这么急呀？还怎么了？ 兄弟， 啊，姐怎么了？你说， 你回来了。 哎，我回来生那么大气干嘛？ 不是生气，生着急呀，兄弟。 我没回来着急着的。 不是生你的， 好几天没合眼了。 哎，什么事儿啊？ 我可不知道。这俺家呀，出事儿了！ 不是你老乐什么呀？我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出事儿！ 你别哭，你先别哭，你别这么哭，你别这么哭。 妈病了， 哎，就前两天。 不是，等会儿，妈病了， 住院了， 不刚好？不对呀、啊。前些日子不写信好好的，我还给妈买新衣裳呢，咋能病了呢？ 就前两天啊，你妈呀， 什么病啊？ 中风了， 中风了，住进了牛市医馆了，哎，这一下就醒不过来了。 大夫说了，能不能醒啊？看奇迹了。 不能啊！这我给我妈买，你看，我还给妈买新衣裳，说第二天，说过两天就寄过来了，怎么能？这玩意儿。那怎么的？ 你说这大过年， 你说姐这怎么妈就病了呢？ 哎， 别哭，不是哭的事儿。 快递，家里有人吗？ 哎，谁的快递？ 家里有人吗？快递， 爸，我的快递。 您是张秀祥？ 对。 啊，祥子是你。 对。 好嘞。哎，您的快递啊，您收好了。 好。 哎，不对。那到付的，您这 鸡贼的商家多少钱？ 625， 凭什么包邮啊？ 阴魂不散的商家， 不是，人家说人那边说了，人家说您拿走，您走的时候就给了一两定金。 对呀、啊，哦，明白了，把差钱补给他是吧？ 对，您不能， 明白了，好嘞，这625， 哎， 你带回去吧。 那不是我们那快递的钱，您 快递钱多少钱？ 到付 啊，多少钱？ 一两 啊，白砍半天价，早知道，哎呀，他七两五，七两五，拿走拿走。 好嘞好嘞，嗯，祝您生活快乐。 行行，甭甭住了，快走快走， 再见啊！ 再见再见再见。 兄弟，你给妈买什么了？这是 红衣裳，你看， 哎呦，还真好看。 哎呦，你说这要没病，这穿着多好多高兴。你现在这病了躺着，哎呀，我也不知道事儿。 兄弟，这红的，这是给妈的哈。 对，蓝的给爸的。 嗯， 那不是还叫蓝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这个。这红的呀，你给妈送过去。 嗯， 虽然妈不知道啊，但是也要知道了呢，也能高兴高兴。 对， 这蓝的这给爸，这可不能留着。这必须这得退货，这个。 干嘛退啊？这什么？干嘛退？爸穿着呗。爸没妈病 没 爸能穿。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衣服？ 十天前吧。 十天前 啊。 嗯，咱妈是五天前病倒的。 嗯，怎么了？ 说明你买完了这两件衣裳之后咱妈就病了。 这衣裳有点晦气。 对， 哎呦， 就这衣服给带来的。 那不行，那咱往回退吧。咱退。 别，而且咱们老家有习惯啊。 对， 带来晦气的东西得妥善处理。 那退回去。 这个老爸这件最好赶紧给退回去。 对对 啊， 爸那个什么， 您别试了吧。 哎，别试别试了。 我看见了， 我知道， 我拿我看看。 不是，这跟妈那一块买的，妈那我给送过去，您这我们给退了去，好不好？ 哎呦，别说，你看从款式啊，从这个这大小，你看这羊毛衫还真好看。 不是，爸，您喜欢我们以后再给您买，这不行，这退货。这我告诉您，这就是妈这衣裳啊，可能不是妈这病啊，可能让这衣裳方的，你知道吗？您再穿上，我估计单会去了。你退了得了，退了得了啊！ 咱不说，但是不说别的，就说这样子 啊， 真的挺喜欢。 是这样子挺喜欢。回头我再给您买， 真 好看，是好看好看。那个，咱您别留，我们给退回去，原样退回去，好不好？ 成吧，那嗯， 对， 真挺好看。 我知道，您别。您这么大人了，是不是？ 听兄弟， 能一件衣裳，不许争抢 ， 不许争抢啊！ 行， 啊，不许争抢啊！ 那回头会得给我买 啊！给你买啊！得，那个，我给妈送过去，然后把这蓝的退了去啊！啊，也听不见说话，妈。明天就春节，给你买这新衣裳，你也看不着。咱就好喽啊，穿上新衣裳，咱一块儿回家过年去啊！得嘞，给您挂床头，你看着啊！这，得了，姐， 哎，兄弟， 我把爸这件，我找一快递点，我寄回去啊！ 赶紧给送回去， 啊，我寄回去啊！ 千万退了啊！ 我就跟那儿 想着，包好了没有？ 袋子跟那儿呢吗？ 那就行了， 拿走了。 那行，挺好看的。 那行了，爸，我们再给您买一样的，一定给您买一样的啊！ 都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啊！张秀才的父母呢，算是没白疼他，对自己双亲那真是一百一。可是说奈何子欲养而亲不在呀？你说这母亲的病，叫他吃了多少的苦头吧。至于说这个买衣服的风俗又将演绎出什么样的事情，咱们接着往下看。说两天后，张秀才到公院吃尾牙团拜，忽然之间又见到了卖衣服的店主。哎呦哈，这不是那个张秀才哈？ 嗯， 您寄回来衣服我收着了。 啊，收拾好，那您赶紧把那钱就退给我们，我们就不要这样啊。 可是这个，您退回来的这衣服错了，不是您在我这儿买的那件。 不能啊，我装的呢，还能错吗？ 您瞧，来，你看，这是您的地址啊。 对， 这是包裹吧？您看看，啊，这里边装的，这蓝色是蓝色，但是咱买的不是羊绒衫吗？ 哎， 你看你这给我是一夹克。 哎，你看，嗨，赖我了。这玩意儿我还记得是装的羊肉衫，你看这玩意儿， 嗯， 啊，可能我妈这两天病了，是不是她那个我心情也不太好，我也乱，这乱七八糟的，可能随手装错了。这是我爸的衣裳，我都认得嘛，我爸衣裳给装过来了。得，没事，那个，那个，走，